华山，因为没有花年年孤单单。我愿做春兰开在你身边，我愿做秋菊长在你眼前，我要捧出心山。